就上次上课啊，中间下课有同学来跟我提出一件事情，他说我现在上课的时间真的比从前短非常多，他觉得就是比较用功的同学大家会觉得听不够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就回那位同学一句话，我说从前我上课都被人家骂说晚下课害他不能回家，害他什么回土城的家要坐计程车之类的，然后就是我是过去因为受到众多的责骂，所以才变成现在上课要准9:30下课这样子，要放大家有车可以坐。那所以，但是这件事情呢，我也在心里面这样悬了2个多礼拜哦，我就想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比较折中一点，就是也希望同学能够在这课堂拿到比较多的东西，但是我也不要把同学留到太晚。那我现在目前为止想到的招数，但说不定这招数有点笨也说不定，就是我过去的那个上课的打字稿其实现在还有3本书的分量那么多，就我从现在社大教的一次快快教的整个打字稿大概有这么厚，然后虚劳篇的讲稿，同学慢慢教的虚劳篇讲稿大概还可以做出400-500页，然后还有从前《金方本草注读》还没有出的第二集的书稿，什么《真武汤》啊、《吴茱萸汤》啊，还有《少阴篇》的全部的讲稿。那因为我当年慢慢教的时候，其实教的比现在要仔细，我现在比较是提纲挈领的讲，所以我在想，我如果把过去那些讲稿就这样子乖乖的一本一本整理出来的话，那同学就拿印刷价嘛，对不对？把印刷成本加了50块、70块就随便买嘛。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弥补这个上课的一些情报量的不足？那我上课如果讲到书里面有的，我就可以就比较是带主轴的部分就好了。那细节的话，同学自己稍微回家再翻一翻，当床头书看看就可以。我想说，这样子说不定可以让这个课程的进度哦，让人比较安心一点。因为上到今天还在鬼知当家一位格根，这根本就是就。让我想到我那个预计在日文课讲的一个梗啊，就是有一个日本的作曲家啊，被那导演要求要做一首波兰的歌剧，然后那个作曲家呢，也是帮那个徐克的《七剑》那个电影做音乐的那个作曲家，叫做川井宪次，然后呢，他就开始拿着波兰观光旅游手册啊，就请问车站怎么走，开始在练波兰文，然后练到一半他说。我要走到车站之前，这电影都拍完了吧？所以就没办法了啊！后来就请别人帮他代写歌词了，大概是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今天也是觉得，好像拿着一本波兰文观光手册在那边，请问车站怎么走？那今天我们才走到桂枝加格根，那我们哪天才能走到绝阴病啊？实在是太艰难了啊，路途遥远。那不过我也要说，可能要让各位稍微放心一点，因为我这课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来的同学，我相信有些同学是初学者，那初学者的话有一些基本盘的观念可能要多刷2下，但是已经介绍过的药物就不用再讲，所以以后都是加一味药就换2方，加一味药就换2方，这样子基本上速度还是会渐渐加快的。所以其实这些安心的话我也不用太努力讲，因为其实会留下人就是会留下来，会走人就是会走，这根本这种推销辞令都是不管用的，我这种事情这么多年来早就看开了，所以只是说一说，就是 说不定我以后会努力做一点，要努力吗，还会自然而然做一点补充讲义给同学这样子。那然后呢，上次上课的时候还有讲到灸法，就讲到灸膏肓，对不对？那讲到灸膏肓，今年的3伏有40天的周期，是我们阳历的7月13号入伏，然后8月22号出伏，所以这样子的时间，大家灸膏肓倒是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的来调理一下哦。因为我今天在上网路看一下今年的3伏是什么时候的时候呢，刚好也就网路上浏览到一些很多中医诊所的广告啊。对不对？就是该来贴3伏贴啦，对不对？这样的广告，然后他们讲的那个什么3伏贴的威力呢？就说气喘病有可能到冬天的时候会好一点点哦。我听起来好孬哦，就说我觉得 就可能冬天会比较不发作一点点哦，就是还不敢跟你保证啊。但我就觉得不要不要不要，这个我们这个本家孙思邈的本家的揪膏肓，就一根艾草条这样一根一根给它揪下去啊，就彻底享受那个威力是可以的啊，就是有那种真正的这个无敌铁金刚可以玩，就不用玩的超合金模型啊，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那而且膏肓刚好又是一个不太挑艾草的穴道，就是烂艾草条也揪得进去，所以就同学就算一时半刻还没有办法从大陆调到高档的货来的话，那其实随便买都可以。那我们现在台湾可以买到艾草的地方，重庆南路上的那个中医书店，同学知不知道是哪两家最大？一个叫做就是三民书局隔壁的那个地下室，重庆南路三民书局隔壁地下室有一个致远书店，然后它的三民书局的对面那边有一个大方书店，对不对？这些都可以买到艾草条的。然后还有台北后车站隔着那个市民大道有一个什么青山仪器行，那里也有的买艾草条。但是我还是要跟同学讲哈，你不台湾的艾草条，在一个这个身为奥客的那种家庭主妇的心情来讲的话，买起来都是让人觉得很心碎的。因为台湾的艾草条十根哈，你买到271盒的，比如说271盒，那一根就27块了嘛，对不对？比大陆一根折合台币5块钱那种还要不如。就是你不要以为大陆东西做的差哦，我觉得产地的东西就是会便宜。所以就大陆那种你随便买的烂艾草条，一根只台币5块4块的那一种，都有可能比台湾的艾草条270的那种还要好用。那所以趁这个机会，膏肓反正不挑嘛，对不对？你就随便喂喂看嘛，对不对？那说不定你可以比到一个比较好的艾草条，哦，大概是这样子。那还有我们过去有的时候会去跟那个，什么，安和路上的杏林书店进一点艾草条，对不对？哎，助教啊，你有兴趣开车去帮同学团购吗？ 你用兴趣两个字本身就 兴趣是没有啦，就是也没有这个善意了齁。我只因为你讲团购好杀价，就比如说如果是10根太元卖150的话，我们全一次跟他买很多的话，他会算我们120了。但是他们最近换了一种新包装，我今天打电话去问，他说我们，而且因为接电话人不是老板，是一个我觉得语气相当淡漠的，好像是工读生之流的人，然后他就说，现在啊5根1包啊，我说啊5根1包没听过这种包，然后一包什么75块啊，我就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我过去熟悉的商品了，然后他说，那我说还剩多少啊，他说对吧？我说什么6包？他说不，46包啊，46包，可能10根1包算的话，也只剩23包而已，对不对？ 对， 那根本就够揪4个人的膏肓都不够，对不对？对，所以就反正你们就乱买好不好？就淘宝网能买的就买，啊，不然的话台湾随便买买看，反正就用用看，就趁机比比货嘛啊，因为趁现在比出你的那个对商品的质感的感知力，等到有一天你要揪到足三里的时候才能找到好东西，啊，大概是这样子。那么那我上次讲到说揪膏肓，讲到说如果你真的揪到火气太大，你可以练一点点道家的内功把它收掉嘛，对不对？那讲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后来回家想到，哎，忘记讲了，就是道家内功在练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大约的原则是说你的手指头不要往外开，对不对？就是以老子来讲，用老子的话来讲是握骨嘛，对不对？就把那个大拇指握在4个手指头里面，就其实这样放着也可以。那如果是佛家的话，有所谓的禅定印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反正这个手指头不要岔出来就可以，是不是？那密教跟禅定印齐名的还有什么智权印嘛？就是反正就你各种奇怪的掐法，那还有近代的那种，又是近代哦，还有一些。练道家内功人，他们喜欢这样掐什么这个手什么掐什么无名指根，然后再扣成一个这样像太极的形状，就花样很多了。那什么花样都无所谓啊，反正就是手指头不要外开就好了。 所以你这样也可以，你这样也可以，反正就打个圈圈，差不多这样就可以过关了。因为我们练的是，很安全而粗糙的内功啊，没有什么接错线会爆炸的事情，所以就大概说一说，心情轻松比较重要啊。那接下来的我们桂枝加葛根汤要讲的下面的那个三四五三条啊，其实就不是那么重要了。第三条有可能是很重要的，但是因为它是所谓的桂林古本出土条文，所以历代没有临床案例。所以现在就是你如果学了这条的话，你就是第一批白老鼠了。那后面四五两条是这些内容，其实到后来我们今天都是习惯临床上面就葛根汤就直接丢出去了，不见得会用桂枝加葛根汤。所以四五两条只是大概跟同学说一说，帮葛根汤做一个铺路的工作而已啊。所以你就四五两条打个三角形也无所谓。但是我还是要强调，我为什么要那么用力的教桂枝加葛根汤呢？是因为现在你遇得到的人，真的有不少人他的体质是完全不能耐受麻黄的，所以他一吃葛根汤就会怪掉。所以等到我们以后教到关于麻黄的方剂的时候，一定会学到这些重要的辨别的点，这样子。那如果你知道一个人他是完全不能吃麻黄的话，那你尽可能的就不要开麻黄。尤其是桂枝加葛根汤，我觉得之前跟同学讲过，就是他明明就是桂枝加葛根汤症的人，你却开了葛根汤，那这样是很不好。就他汗孔明明是开开的，你还要再多加麻黄进去的话，那个人就会虚得很厉害啊。所以这个还是要晓得，我觉得这个方真的是历代被忽略的还蛮凶的。那这个五支四十七条啊，寒邪肝肾，那我要先说这个我们这个桂林本的第五卷是所谓的六气篇，对不对？就是不关系到感冒，纯粹是气候造成的一种身体的变化。那不关系到病毒感染而身体有变化，当然其中有一个火病篇是指身体里面自己发炎起来，那会发炎一定是细菌感染嘛，对不对？但是细菌也不等于是病毒，对不对？那是不一样结构的生物。那所以呢，除了这个火病篇多半是细菌感染之外，就所谓的上火的状况之外啊，那这个寒病篇呢，就是很单纯的在讲，当一个人处在太冷的环境下，他可能并没有感染到感冒类的病毒，但是他被冷坏了，就是中暑的相反了。像这个六气篇啊，我们台湾的学习者可能淡淡然的读过去哦，并不会很有 feel。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台湾基本上就是暖烘烘的气候啦，就冬天也没有弄到大雪封山那种状况，所以不会那么有 feel。 可是这个六气篇，我觉得像是我们家在美国的家是在那个内华达州，就沙漠。那我跟我外婆去到我妈妈的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因为我们台湾湿度常常是接近百分百，对不对？那内华达州的沙漠是接近零的，所以我们到那边之后就会发现，哎，大便大不出来了，就是你知道，就是人被抽干掉了。那抽干掉了之后，你就要翻到他燥病篇里面讲说，哦，你要拿竹叶跟马子仁跟生石膏跟蜂蜜煮水喝，然后就哦，大便大出来，就你被燥到了，就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六气篇呢，我觉得偶尔的时候，像这种重湿气、重寒气哦，那我都是觉得都是在，我觉得在台湾我过惯了啊，就是该怎么应付就怎么应付，多穿件衣服，少喝杯水之类就应付过去了。可是像六气篇里面的湿气篇，有一次是湿寒气一起进来的时候，那好像是用桂枝加麻黄汤来处理啊。那就是我记得有2004年的时候，我跟我妈妈去大陆旅行的时候，去了那个黄山顶上，然后那就阴阴冷冷，云雾缭绕，然后那个旅馆的棉被你抱起来会觉得怎么跟行李箱一样重，就是都是湿气。然后你上了黄山顶，被那个云雾包着包着，冷着冷着，你就发觉全身都不对了。然后那时候就会发现，哎呦，真的要吃一点点桂枝麻黄各半汤啊，发一发，把那个湿气跟寒气一起发出去。就在这种环境的大环境有变化的时候，这个 六段篇章是很重要的。那这里呢讲到的寒病啊，他讲到，因为人体的五脏有五脏的这个气的性质嘛，对不对？所以属水的是肾脏，所以他就说寒气如果要攻击你的话，通常会比较往肾脏的区块攻击过去。那这是他的第一条的大意啊。然后呢，这个寒气他在攻击你之后呢，他第一个进来的时候，就我现在就讲这个寒病篇的整个的提纲了啊，就这一。然后呢，他说一进来之后呢，他会先打到你的某一个脏，然后呢，可是人的内脏哦，也不是很省油的灯，就是那个内脏如果真的受到寒气的干扰，他一开始被打到会不舒服是没有错，可他过了一阵以后哦，那个内脏会觉得我应该把这个寒气拿去给比较不重要的地方去承受。就是把他那个寒气转嫁给别人啊，就是武侠小说常常有的，对不对？挨的这一掌运到你身上，让你去喷血啊。那这个也就是说，肾脏受了寒气，他挨了一下觉得挨不住了，他就会把那个寒气丢到肾经去，然后心脏会丢到心经去，肺脏会丢到肺经去，就是故事大纲是如此。所以他说，寒气一进来的时候是先打你的肾。那刚打到你的肾的时候，你会有这样这样这样的身体感，那这个时候你要用桂枝加葛根汤把这个寒气就立刻把它拔出来。当然这也是临床无人使用过的条文。好，因为桂林古本出土到现在也已经也已经快100年了吧，所以应该有人用过了，其实我也差不多有用过，所以我觉得还行了。然后但是呢，他说等到你这个肾脏撑不住了啊，他就会把宝花往肾经那边丢过去。那如果这个寒气他丢到了肾经的话，沿着肾经附近的你的那个肌肉的组织哈，就会僵掉，僵掉以后就会淤血，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所以本来是肾脏受寒，等到它流到肾经之后，反而肾经经过的那一带的肉都会硬掉，都会有一点僵僵怪怪的。那这个故事的发展呢哈，就是你一受寒的时候是觉得腰酸背痛为主，就是一条背脊骨会觉得特别的不舒服。等到他那个寒气钻到了肾经之后，那他的主要的不舒服是什么呢？是膝盖后面感到僵硬酸痛为主。那同学有没有人听过这样的症状？就是他一个人的膝盖痛，他是痛在膝盖的后面的，有没有遇到过？或者是觉得两条腿啊特别的重，因为桂林本的编排跟那个《伤寒金匮》这两本书的编排是不完全一样的，因为它到了肾经的那个症状哈，在但我们今天还没有教到那个方了啊，甘草干姜茯苓白术汤，像那个症状在《金匮要略》里面写的时候是写说，好像这个腰上哦挂了5000钱，就是。就整个 腰上面挂了很重的东西，就整个下半身觉得特别的沉重。那我们桂林本是讲到的说是两个膝盖后面特别的痛，特别的酸痛这样子。所以我不晓得，我想同学应该不会看那个什么影音的阿咪网看那么仔细了哈。就有一次阿咪网讲到说很帮他妈妈治什么膝盖痛什么的故事之类的啊。那时候影音有来问我，那我就说你妈膝盖痛，你要问是前面痛还是后面痛啊，对不对？那如果是前面这个膝盖骨痛的话，那可能是那个风邪风湿的寒气钻到了那个膝盖缝骨缝里面去。那这种的话，我们照那个金方家曹阴府的开法是开阳和汤，就是麻黄地黄同用的结构，把骨头缝里面的寒气逼出来，就会好得很快。那如果你妈妈是痛酸痛在这个膝盖后面的话，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寒邪浊于肾经的肾浊病，那开的是甘草干姜茯苓白术汤，从肾经里面去把那个邪气这样子一点一点勾出来，就它整个打法是不一样的。那莹莹后来你妈是吃哪个汤？两个都有吃，对不对？ 对。 那两个都有效，对不对？ 嗯。 那是不同的故事，对不对？ 对。 好。就它有时候是肾浊，有的时候是真的膝盖痛，对不对？ 对，就反正好了。 反正好了啊。对，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那我们今天还没有要讲到肾浊、只是我这边讲的话就等于是说，就算没有讲到，你后面接下来那四条也都可以自己看，这样听得懂吗？就是后面的那个 如果是寒病中了肝经的话，就一开始用小柴胡汤，然后不行的话再换一个方去抽肝经。那肝经的话，它就是痛在这个地方，哦。然后，那如果它寒气呢浊于这个心的话，一开始寒气入心，人会怎么样？发昏，因为中国的心还包括这人的意识啊，这个人的有清醒的这个意识的状况。然后等到他走到了那个心经之后，就要用甘草泻心汤去抽拔心经之邪。那这个，然后呢，他就后面什么寒气重脾用理中汤，然后寒气走到脾经再换一个汤，然后重心的话，他的那个特重着于心经的时候是这个心经经过的那个手肘的哪地方会痛，那着于肺经是肺经经过的手肘哪里会痛，就是那个就是他的那个逻辑是很单纯的，就是你看啊，肾经是经过脚嘛，对不对？所以肾经被卡到的时候，就是膝盖这边会有不对劲的地方。那心经、肺经是经过手嘛，所以就是腕关节这边有不对劲的地方。所以故事的逻辑，这个条文逻辑是非常单纯的，同学自己读都没有问题的，好不好？所以这些以后我都不一定会很用力讲哈。甘草泻心汤是重要的方啦，因为它治浊于心，刚好治着魔啦，所以要讲。就人发疯要用甘草泻心汤，应该说人看得出来是整个个性被什么东西取代掉的那种疯，那就要用甘草泻心汤来把这个浊于心的邪气拔掉啊。那至于说浊于肺、浊于脾那种，同学就自读就可以了，以后多学几个方再自己看一看，大家都能够理解的啊，所以就不用太啰嗦。那代表性的我会教一个桂枝加葛根汤，然后教一个这个肾浊汤啊，那这样子这一个蛮重要的这个 chapter 就可以打完收工了。那这个那桂枝加葛根汤它的条文呢讲那个故事啊，它其实我的讲义上面讲的就是把它讲的东西讲的白话一点嘛，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如果是浊于这个肾的时候呢，这个人会这个肩膀啊、背啊、颈子啊、后面啊扯痛啊，那这当然嘛，是不是？那寒气干扰了你的内脏的时候，你的脉拔起来通常都会有一点寒气，一定会让你的脉比较沉，对不对？那你被它黏住了，脉一定会有一点涩嘛，哈，就有一点没有那么爽快的感觉，所以脉沉涩，这也没什么问题，拔不出来没关系，只要脉不是浮起来就好了。那这个就是涩不涩，不要太在意啊，就是脉象浮沉不要搞错就最要紧了。那这个我说啊，这个《伤寒论》的学习就是这样子。我这个课虽然可能会多啰嗦很多小东西，比如说跟同学讲说啊，你看哦，拿桂枝加葛枝汤、葛根汤啊，当引经药，我们可以来放个骨刺丸啊什么，对不对？但其实这种小东西不是那么要紧，你骨刺丸漏了三味药一样是骨刺丸了，对不对？就是这种小地方没有那么了不起。就最主要的是，你知道《伤寒论》一定不可以学错的是什么？什么怕风是桂枝汤症，怕冷是麻黄汤症，那个流得出汗是桂枝汤症， 流不出汗是麻黄汤症，就这种大纲要的地方一定不可以错就好了。其他小地方真的你不必那么用功。我讲那些小地方其实只是有点像是哦，身为一个那个课程的表演者哦，你会有一点想要，就是如果我今天要拍一个宫廷剧，对不对？总不会想说看起来那个后面的那个宫廷都是三甲板嘛，对不对？就是总希望放着一个花盆，一瓶花也要美美的嘛，对不对？就基于这种心情在那边添加一些装饰物而已啊。但实际上医术的主轴根本不在这些小地方，这样明白吗？就是其实这个主要是这个戏让人看得懂就好了，对不对？你用说相声都可以，对不对？那后面三甲板就三甲板没有关系，就是。因为你看哦，大陆那些经方开得很好很好的老医生，像已经过世的那个胡锡树教授啊，如果你看胡锡树教授写的书，你会发现他真的就是这个大纲领，就大开大合的在看。你笑什么？ 没什么，你这样不就说人家后面是三甲 板？说人家三甲板，不是他医术很好啊，就是那种最主轴，就是最主轴最大纲的地方对了，那个方就是对的。对不对？就是你中间小小加一味药，这多多那种修眉毛的东西啊，就是今天《甄嬛传》那个王后的眉毛没有画好，还是皇后了。对，就是，就是差不多就这样子，你知道就可以放过了。所以， 就是剧主轴的大辩证框都要很清楚，这一定不可以错。那些我讲那些细部东西都是调味料，都是多余的化妆品，都没有关系的啊。那所以呢，这个地方他说，连夏他说也有可能会肚子痛、骨头痛、大小便不利。其实啊，这个。他说骨痛因必腹胀，就是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的绝对，你大概就只要记得一件事啦，就是被冷的东西弄了之后，你觉得这个 从后颈开始往下都不太爽快，大家记得这样就好了。那我之所以要有一点点强调什么大小便不利的问题啊，是为什么呢？是虽然在那个桂林古本这条还没有出土的年代里面啊，也不是没有出土的年代，应该说是那些我现在要讲的那几个医案的故事的主人翁，那个医生应该是没有读过桂林古本的，他的临床医案却有用过桂枝加葛根汤治疗大小便不利的案例。我要讲的是这件事情，就是我讲这件事情的理由是因为《伤寒论》的价值优先顺位是很前面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的主症哈是合乎《伤寒论》里面说的主症的话，他就算是要治便秘，就算要治膀胱无力，你也是给他开桂枝加葛根汤，这样听得懂吗？就是这个优先顺位的问题。那故事内容大约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一些经方学习者的医生啊，然后有一个妈妈带小孩来给他看病，那这个小孩的问题是他尿床，那这个尿床的小孩其实你可能可以用的药太多太多了，因为在而且你知道经方的人搞经方的人把脉也不是把得那么精哦，也不能够你知道一个小孩尿床到底是不是病都不知道，对不对？有的时候他就是刚好生长比较慢一点嘛，对不对？就是他不那么紧张嘛，是不是？那所以这不一定是不是病，可是那个医生呢就发现说，哎，这个小孩好像让他看到，还是这小孩勉强能说出一些话，就是小孩可能已经会讲话还尿床，所以才是问题嘛，对不对？那小孩表达出他的那个肩膀跟后颈都是很僵的，那这样子这个医生就想说，哎，会不会有可能要开桂枝加葛根汤，就是因为已经出现一个主症是桂枝加葛根汤症嘛，对不对？就是他的后颈肩膀是不舒服的，那所以他开了这个桂枝加葛根汤之后，这个小孩的尿床就医好了。所以他的这个尿床，如果我们今天扣回这个桂林古本的这一条来看的话，你就可以想说他是寒邪肝肾，对不对？就是因为他的足太阳膀胱跟足少阴肾这两个系统都被寒邪搅到了，而那个寒邪不能驱除的时候，它那个系统就一直处在一种紧张、躁乱不安的状态，然后就变成尿床。那当然，我们以后讲到葛根的那个什么葛根汤，以及葛根黄芩黄连甘草汤的时候，也会讲到说，当人的也会再讲到说，当人的这个水气被打断的时候，那个水掉下来，人会拉肚子，对不对？所以人拉肚子的病有没有可能也是刚好合到这个桂枝加葛根汤症的主症况呢？这非常可能的，对不对？所以一个是肩膀僵硬，传下一条背脊骨不舒服，因为但是一条背脊骨不舒服呢，也常常是柴胡系的汤可以治得到，所以这个还不一定啊，以后还有的分辨的。但是在这里呢，我就讲到说，比如说尿床腹泻，就是你知道这个人的主症还包含着肩颈僵的时候，那你就要考虑有没有可能他就是寒邪肝肾造成的尿床或者腹泻。当然这个临床上你会遇到的几率是相当偏低的啦，哈。所以有可能讲了之后也会变成一个废物条文也说不定。但是呢，主要就是要跟同学强调的，就是说《伤寒论》的辩证点的优先顺位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你想想看，如果那个人他真的就是寒邪肝肾的尿床或者腹泻，那你其他的药给他吃到死都很难好的哦，对不对？ 因为不对的药就是不对，好，所以这个一个思路上的框架还是要明白。那再来呢，第四条我也是随便讲讲就好啊，因为这边我只是想说这一类的医案呢，就是临床上面有些人是开葛根汤，有些人是开桂枝加葛根汤，就差一味麻黄而已了啊。那还有就是那个什么桂枝芍药的量有一点微微的不同，那个不同都不必计较了。那这个太阳阳明和谐是怎么样的，就是我现在是先讲到后面的一些观点啊，就是在我们的疾病的那个传变的时候，有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些它的病邪啊，这个感冒的邪气它是刚好挂到两个区块之间的，就比如说最代表性的就是太阳区块要传到阳明区块的时候，通常会经过一个葛根汤症，就是葛根汤症它的主症的特征是同时具有太阳的特征也同时具有阳明的特征，你就知道它那个邪气好像已经从太阳经有一点勾到阳明经了，就是勾两边的邪气。那这种勾到两边的邪气在辨证点上面，比如说以后要讲的葛根汤就会讲到说，哎，你说桂枝汤啊是怕风，麻黄汤是怕寒，那葛根汤呢又有桂枝又有麻黄，那那个人是不是应该又怕风又怕寒啊？结果那个人不是，他反而觉得不太有发风怕风怕冷的感觉了。为什么呢？因为阳明病的本质是人觉得很燥热，要接衣服接被子的，对不对？所以他那个阳明病的身体感跟太阳病的身体感刚好对消灭了，所以他反而处在一个好像就是怪怪的，可是不是怕风怕冷也不是大燥热的那种中间的状况。所以这是以后要学到葛根汤真的是要明白说，哦，原来这样子是一个挂两条筋的感冒。当然辨证点不会很艰难，因为你叫他讲故事你就会知道，因为他通常是那个人是先坐了飞机，被那个飞机上的空调抽到整个人干掉才感冒，就会变成这样的病。或者是他去海边玩出了大汗，整个人已经快要中暑了，然后回来住车上吹了冷气，然后变成这个病。就是你大概听那个故事就会知道什么汤症，所以辨证点是不难的。那另外像是大青龙汤症，虽然在太阳篇，那它也是一个大青龙汤症，它是外面是麻黄汤症，可是麻黄汤症的这个你被寒气束住的一个表象的底下，你的里面那些肌肉都已经在发热了，而那个肌肉里面的发热是白虎汤症。所以大青龙汤的结构上来讲是一个麻黄汤包住一个白虎汤的结构啊，这是大青龙汤。那或者是我们今天有可能会讲到的下个方，桂枝加附子汤。其实桂枝加附子汤啊，因为你知道足太阳膀胱的底层就是足少阴肾，对不对？如果你真的直接勾到肾经的时候，一开始是麻黄附子细辛汤啦，麻黄附子甘草汤，那如果入了肾脏的话是真武汤为主，对不对？就是少阴的基本打法。或者入邪，因为肾脏受邪，所以那个水气转不上来，变成心脏开始烧干掉，那个是猪鸟汤，就是黄连阿胶鸡蛋黄汤啊，这些东西。那但是呢在太阳病啊，这个就楼上是太阳啊，楼下是少阴，就是上下楼的邻居啊，那祖孙三代同堂的一种建设啊。那这个太阳病呢走着走着快要踩塌楼板掉到楼下少阴去的时候，那个快要踩塌楼板的那个当下的是桂枝加附子汤，这样子就是有几个挂两斤的那个中间的要注意的方剂，这样子。那像那个桂枝加附子汤也是很可爱的一个方啊，就是比如你知道这东西我现在讲可以随便讲，反正到时候以后忘了再讲就好。就是说就是那个太阳病转到少阴的时候啊，然后有的时候少阴会很用力的把那个病邪推回来，那在那个推回来的时候，就少阴之邪从太阳再出去的时候，他常常会在太阳那边乱找一个小出口。那你知道那个小出口是什么吗？尿血。就像太阳病的麻黄汤症啊，他要推出来的时候常常是流鼻血，就有时候鼻血流出来麻黄汤症反而好了，流不出来就脑溢血了。就是你知道就是那个人会从血里面喷掉一点邪气，而且喷出来还蛮有效的。像我们中医 就会认为说脑溢血是发不出来的麻黄汤症，所以它爆在里面了。那至于说那个少阴哈，倒推回太阳的时候，就是差不多那个从真武汤镇要推回桂枝家父子汤镇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人啊忽然之间尿尿里面是有一些血的，然后那病人会吓一大跳，可是其实那却是一个病在转好的一个迹象。好，所以这以后少阴篇会讲到的。哎，丁助教啊，我记得你弟弟好像有一次那个少阴转太阳的时候尿过一次血，对不对？还是怎么样出血？是怎么样的故事？ 弟弟是蛇缠妖丸。 不，蛇缠身不是，我问的是另外一个故事，就感冒少阴病变成尿血从太阳尿掉的那个。 哦，对。 那什么样的故事情节？ 其实没有什么故事而已，一开始就少阴病，喉咙痛，扁桃腺发炎，然后真武汤下去，然后就推那个太，就推太阳症，然后在鬼子汤就没了。 那什么时候尿血的？ 就是中间就转太阳病的时候有一阵尿血。 哦，这样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就知道一下。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感冒的这个，就张仲景的这个书哈，其实很多中医是不太相信这个张仲景所说的六经传变的真实性的。因为你看那个民国初年的很多中医写的医书哈，就是说啊，有的书就会写说，其实张仲景说的六经哦，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在形容这个疾病的一个由浅到深的不同的层次，那不一定真的就是《黄帝内经》说的那六条经之类的，就这样的论点一直是存在的。就是张仲景的六经是什么？目前的伤寒学派有47家不同的说法。但是呢，我就要说，其实如果你真的就老老实实照张仲景这个书开药的话，你会觉得张仲景讲的其实还蛮有道理的。就算有的时候因为他不懂解剖学，所以会有一些解剖学上的不正确，但是在病理的整个流转上面，其实他是一个观察的非常仔细的人。哦，就是像这样子啊，就是连少阴逆转太阳，有时候会尿下血，这种事情其实在书里面都可以找得到端倪的。哦，但是知道这些线索比较好，不然的话你一个人的少阴病一到快要好，他忽然大尿血，你不吓死了是不是？所以大概先讲一下啊。那所以这个太阳阳明和谐的故事情节呢是这样子，就是如果是足太阳膀胱经，这个人的不舒服的感觉主要是在背上，对不对？可是呢足阳明胃经哈，常常可以呈现出一些迹象的那些位置，是因为你知道足阳明胃经是会上人的脸的，对不对？绕在人的脸颊的，所以就是在这个脸颊的相关部位常常会出现一些病变。比如说这个他说口眼歪斜，或者是偏颈，就是颈子好像歪一边啊，或者是斜视复视，就是当你阳明经有斜的时候，有的时候眼睛还会看东西，觉得有一个眼睛会歪掉一点点，就是看东西会好像不能对焦那样子。那或者是感冒并发痢疾，当然感冒并发痢疾那已经是我们要讲的逆流晚舟的问题了，就是说那个水气已经掉下来了，所以我们要把它倒拉回去。那至于倒拉回去到底是要用桂枝加葛根汤呢，还是葛根汤呢，还是葛根黄芩黄连甘草汤呢？以张仲景的书的标准打法的话，张仲景是这样子，就是感冒还在太阳病，就是脉还浮浮的时候啊，就呈现拉肚子的状态的话，如果拉出来的那个东西呢是有臭臭烫烫的，那通常是葛根黄芩黄连汤，就里面有黄芩黄连这种清热的药，让它不要那么臭，不要那么烫。那如果是伴随着绞痛的，那是黄芩汤，那是另外一个汤啊，我们以后再教到就好了。就是桂枝汤里面呢，那个结构没有桂枝，有芍药，但是再加黄芩，差不多这样的结构。但是然后呢，如果只是还在太阳表就产生水泄的症状，那种非常单纯型的张仲景的书里面开的汤是葛根汤，并不是桂枝加葛根汤， 而但是我要说的是，张仲景开葛根汤的理由跟我这边讲义上写的逆流晚舟法的理由是不一样的。哦，就这个地方要分辨清楚，这是医学上面的不一样的界定。也就是说，张仲景之所以感冒拉肚子开葛根汤，张仲景的说法是，当一条感冒，当一场感冒挂到两条筋的时候，你的免疫轴一定是全面动员的，所以你的消化轴会完全关机。因为你的消化轴完全关机了，它不会消化，所以你会水泄。所以张仲景开葛根汤的理由是，因为葛根汤症挂到两条筋，所以你的消化轴一定会关机，就是挂到两条筋的感冒一定会拉肚子，这是张仲景的原话，他这样讲的啦。所以他用葛根汤的理由是因为那个感冒挂到两条筋，所以用葛根汤。但是我们这边讲到说感冒而水泄，那后脑勺有僵硬的感觉，用桂枝加葛根汤，这个是逆流晚舟，这样知道吧？就如果你那个拉肚子是有臭臭烫烫，那就开到葛根芩连汤去，但如果没有臭臭烫烫的话，用桂枝加葛根汤就可以了。好，所以等于是在汤剂与汤剂之间，你看挂两条筋的拉肚子那是葛根汤，好，那热性的水泄是葛根黄芩黄连甘草汤，然后有伴随肚子绞痛的热性的水泄，那个是黄芩汤，然后纯粹的太阳之水气被打断掉下来，但是那个拉出来的东西没有特别烫的，那就单纯的逆流晚舟法，就用桂枝加葛根汤，这样子可不可以啊？就是这个理路这样一路一层一层这样推过来，没有问题吗？好，那至于什么受寒，就是差不多啊，其他你就大概看一看，这很少遇到的啊，真的没有那么重要。那遇风则发的荨麻疹，就是你吹到风了，然后你身上有一点痒痒的，那当然原则上是要痒多红疹少，因为红疹很多的那一种哈，就是你只是皮肤觉得瘙痒，只是痒，没有很多红点点红斑斑的时候，那个时候啊，用葛根剂才会比较有效啦。因为葛根剂我讲过是比较像西药说的那个抗组织胺。你有没有看过有人在那个医院里面吃西药过敏的那样子？就吃了西药过敏，然后就哇身上好痒，对不对？但他那个痒的时候，他身上没有起什么红点点红斑斑的，对不对？那种药物过敏的发痒，那通常西医院就会怎么样？哦，这个药你也不用停，我再多开一颗抗组织胺给你就可以了，对不对？就这样来解决嘛。所以那种只是痒的那种过敏感，那葛根系的汤多半是有一点用的了。其实还因为到底是西药那抗组织胺比较浓比较猛，所以是抗组织胺比较厉害啦，我不要给葛根乱打广告了。但是葛根比较不伤，对不对？就是大概这样，你自己看着办。那是不是很神效呢？不一定很神效。而且真的皮肤是这种形态的发痒的时候啊，又是那个有麻黄的葛根汤发的可以更透一点，所以就只是提一提而已啊，就是不是很重要。那你说如果我是吃那个什么鱼虾蟹过敏啊，那个过敏的时候那脸上手上那个红点点一大堆的，那个是不是葛根主打？完全不是了哈，那个鱼虾蟹过敏的就完全不是了。那个时候呢，是以后教到那个阳明病的时候，有一个方叫做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可以把它发出来。好，那是在血液里面的怪怪的成分，那它要用清血的药，像红豆是清血的药，然后搭配麻黄，把那个血里面的那个怪怪的那个让你产生过敏的成分从汗孔里面推出来，这样也是可以好的。但是这个就无所谓抗不抗组织胺的问题，对不对？这是完全另外一个思路了哈。那之所以鱼虾蟹过敏的那种红疹，就一般说的荨麻疹类的，那个等到以后教到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再来讲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就已经又用掉了45分钟了，好，那就不如来下课了。我跟你讲，我也不要太小气，就是反正我准9:30放人就对了，对不对？所以我如果等一下上课的时候还有多一点时间，我多讲5分钟也无所谓嘛，好不好？